第21集，我会管他吗？我看着纪行辰的背影消失在门口，搓了一下发热的耳廓，不知道自己心里乱个什么劲儿，于是将一切归为肢体记忆。下午时，谢晋东以合作商的身份来拜访我了，周助理和 BD 部门的负责人白话白经理接洽的谢晋东。谢晋东是谁啊？这可是我的情同手足的好兄弟，所以我得跟他明算账。白经理梳着三七偏分的老派绅士发型，穿着熨整的白衬衫与黑西裤，画风听里听气的，比我还有领导风范，是个很玲珑的人，对付我这黑心发小刚刚好。本甩手掌柜自觉安排妥当，跟他们在会客室里耗了一会儿后，想念起我办公室休息间那张舒适的大床。我摸鱼的意图被坐在我身边的纪行辰察觉，纪行辰用一份文件拦住了我离席的动作，用眼神把我摁回了座位上，慢条斯理道： 你再过一遍这份合同。 文件是刚拟好打印出来的，内页的纸张触手时还带着一点体温般的温热。我耐着性子翻开看了两页，结合他们刚才的交谈，倒是对与合作商的沟通以及签订合同的流程有了大致的了解。本卖菜界的龙傲天和这位倒腾海鲜的霸道总裁其实是老合作关系了，纪行辰这种教宝宝认数一样的从旁指导，以及这位谢总慢节奏且公式化的签订步骤还是很违和的。白话狐狸似的眯了眯眼睛，在我们三人之间看了个来回，若有所思。毒八卦不如重八卦，拿眼神给周奈发电报： 李总不太正常，季总不太对劲，谢总正常过劲了。 周助理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拒绝接受信号，全当白经理用眼过度。这位妥帖的助理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瓶没有开封的眼药水，这别人职场里上眼药是在领导面前搬弄是非，他呢是真正的谋实事送药水，并连带啊使用说明书一起递了过去。结果这单生意谈到最后，等我研读完文件抬起头来时，会客室里只剩我方员工和谢晋东带来的文秘，纪行辰把我撂在这儿和谢晋东单独出去了。我要帮25岁的我把我脑袋上这玩意儿染成绿色的？我一时没有找到私奔的两人，谢晋东和纪行辰谈的是避人耳目的话题，选择了比较隐蔽的场合，交谈的地点在我的办公室里。 带他去医院检查过了吗？ 他不愿意去。 被施力搬过的戒指有些微微变形，戴起来不再那么严丝合缝。纪行辰垂着眼转了转手上的戒环，指尖依然有不适的束缚感。 这两天观察他身体应该没其他大碍，除了失去了记忆以外还挺活泼的。 是混账吧？早年方姨的单位比李叔还忙，他算被放养着长大的，不受管教，混不讲理。不过硬跟他讲道理他也能听进去， 我就帮你劝下他。 他现在执着于那个姓沈的初恋，两人昨天联系上了，那个人还没告诉他分手的原因，他只想知道这个。林雨正早先就是因为和那个初恋分手才患上的抑郁吧？ 实情我们也不清楚，以他对你的在意程度，先前如果你问他，他应该会愿意告诉你。 在我见到他是怎么讨好那个所谓的初恋前，我也以为他对我还算在意。 当累积的失望的浓度远超心理预期之后，表现出的洒脱便有几分像真的。纪行辰说这些时平静的仿佛事不关己。 所以这次算是他二度被分手，连点情绪反应都没有，是还抱有复合的希望不死心吧？ 季星辰不知道嘲讽谁似的笑了笑。 可真专情。 当年到现在，从时间上已经过去6年了，早已物是人非了。他再天真也该想过这个道理。 季星辰沉思了片刻， 突然忘记也不是他的错，随他的意愿吧。 季行辰既看不开也看得开，接着说道， 现在就算给他绑到医院，找到恢复记忆的方法，也治不好他的心病。他打从心底不接受那些不存在的记忆。 无关穿越或是失忆，他的想法、意愿、心智都来自那个固执顽劣的19岁的灵魂。 我等他自愿变回25岁的那天， 等到约定终止的那一天。 李宇珍抑郁那半年多，跟我们兄弟几个都生疏了好一阵，性情巨变，脾气确实跟现在判若两人。你跟他如果相处不来，就先互相冷静一段时间，再慢慢接触吧。 是吧？不过少年心性的他，喜怒显形于色，还挺真实的。如果他心里没有放着别人，我可以陪他成长。 可没有如果。季星辰和谢晋东闲聊这几句背着别人，不过没有刻意背着我。我找到办公室的时候，谢晋东去了会客室，好巧不巧的跟我错开了碰面。我有点被蒙在鼓里的不高兴，但更好奇他们聊什么了。我推门进来时，季行辰正靠在落地窗前在抽烟。他开了一扇通风小窗，前额的发被风吹乱了几缕，垂眼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，身影有几分萧瑟落寞。我进我的办公室，自然没有敲门。季行辰被突然响起的开门声惊了一下，看到我沉着脸进来时，第一反应是将手上的烟向身后藏着。随后他又像是反应过来了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表情从被抓包一样的心虚到理直气壮的转变。我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25岁的我原来也会管着他吗？季行辰在25岁的我看来也不过是个大我半岁的同龄人罢了。25岁的我都戒烟了，你怎么还在抽烟？季行辰徒手灭烟，两指掐着靠近燃点的地方一捻，金红色的火星烟花般簌簌地落下，毁尸灭迹一气呵成。或许是太久没耍过这个酷，手法略有生疏，被烧红的烟灰烫的嘴角都哭咧咧地撇了一下。